第32集，我还想要一样礼物。经过地上的礼盒时，温小辉弯腰捡了起来。 这个， 啊，扔了吧。 不要吧，送都送来了，扔掉多浪费啊！好歹是心意，你不打开看看？ 不了。 打开看看吧，看完这个礼物再看我送你的，好不好？ 你真的想看？不会是什么正常的东西。 嗯。 看了不要后悔。你开吧。 温小辉伸手把礼盒打开了，接着他就发出了一声惊叫。礼盒中被丝带和彩色海绵包围着的礼物竟然是一把手枪。洛毅挑了挑眉，拿出枪端详了起来。 这是那个人送的？这是真家伙吗？ 你摸摸看就知道了。 温小辉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沉甸甸的金属感，即使他没有摸过真枪，也能判断出这是货真价实的武器。什么样的父亲会在16岁儿子过生日的时候送一把真枪啊？温小辉感觉摸到的是什么烫手山芋，直接把枪扔回了盒子里。 后悔了吗？都说了不用打开了。 他为什么送你这种东西啊？ 他觉得他的儿子应该保持狼性，不要说出去啊。 嗯，不会的，他可能觉得男孩子都喜欢这种东西吧，虽然我不喜欢。 来吧，让我看看你的礼物。 温小辉也不想破坏他精心准备的生日，于是决定不再问了。他拿起礼盒，期待地看着洛毅，用眼神示意他打开。洛毅打开盒子，看到了里面的跑步鞋。 我一时也不知道你缺什么，反正你每天跑步运动，鞋这种消耗品总是用得着的吧。 我非常喜欢，谢谢。 嗯，还有一份礼物，来。嗯，这个草莓蛋糕是我亲手做的，我跟小妈学了一天呢，本来想做一桌子菜的，但我不会，饭菜都是酒店订的，肯定不难吃。 真的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用心地给我准备生日。 温小辉听着有些心酸，以前即便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时候，每年的生日他也一定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他爸爸妈妈都是很要强的人，就算不富裕，该给他的也没有少过什么。反倒是洛毅，每次想到洛毅就这么孤零零地长大，他就充满了同情和怜惜。 洛毅，来，祝你生日快乐。以前没过过也无所谓，以后小辉哥都陪你过了。 小辉哥，我还想要一件礼物。 啊，什么礼物啊？ 洛毅突然站起来，上半身越过桌子，将头探了过来。温小辉顿时感觉浑身僵硬，血液逆流，身体跟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动弹不得，只有眼珠子随着洛毅的下巴在动。眼看着洛毅凑了过来，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嗯， 那是一个如羽毛拂过般轻柔的吻，却让温小辉感觉被碰触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烫，那种热度瞬间弥漫了他的整张脸，直至脖子。洛伊坐回去的时候，温小辉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以为洛伊会亲他的。一想到这里，温小辉狠狠地自己踩了自己一脚。 这三样礼物我会一辈子记住的。 温小辉的脸烫得好像要烧起来了，他甚至没有勇气问洛毅做这么暧昧的事干什么，万一洛毅根本没有别的想法呢，岂不是显得他的思想太龌龊了。 吃饭吧。 吃饭 这家店是小妈推荐的，反正想吃什么好吃的问她准没错。 你跟小妈感情真好。 是啊，她是我小弟，我老婆，我从小照到大的。 吃完饭，温小辉切了蛋糕，满怀希望地看着洛毅吃下去，并点头称赞。他叉腰大笑起来，马上发短信告诉了罗瑞。最后的娱乐项目是打游戏，两人赤脚靠在客厅沙发上玩起了拳皇对战，边笑边闹，一直到半夜。温小辉忙了一整天，又喝了酒，在洛毅上厕所的功夫歪在沙发上睡着了。洛毅轻轻拍了拍温小辉的脸蛋， 小辉哥，去床上睡吧，该着凉了。 等会儿。 小辉哥，起来，上楼，你不卸妆了？ 听到卸妆两个字，温小辉再次睁开了眼睛，哀怨地看着洛毅，眼中充满了挣扎。洛毅的手横过他的腋下和膝盖，将人直接抱了起来。温小辉心里一惊，有多少瞌睡都被吓醒了，可这时候他要是醒过来也太尴尬了，索性继续装昏睡，倒在洛毅还不怎么宽厚的胸膛里。洛毅看着他颤动的眼皮，忍不住一笑，径自把他抱上了楼，放在了床上。温小辉正在纠结要不要起来卸妆的时候，洛毅已经拿着卸妆水和棉巾过来了，轻声说， 你躺着吧，我帮你卸。 温小辉感动坏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孩子呀，如果不是他这么小，如果不是他是雅雅的儿子。温小辉不敢想那么多如果了，这些如果是沉重的链条，只会让他增加无形的负担。柔软的棉巾在他脸上擦拭着，温小辉半眯着眼睛看着洛毅专注的俊美的侧脸和那扇子一般浓密卷翘的睫毛，两只手悄悄抓紧了被子。 你闭上眼睛睡吧，卸完妆我帮你把脸洗了，给你涂点东西。 温小辉闭上了眼睛，他想着洛毅的温柔，洛毅的细心，洛毅的完美，换做任何一个人来会不动心吗？等彻底把温小辉的脸料理完毕，他人也完全睡熟了。洛毅收拾好东西，静悄悄地掩上房门，走下了客厅。他从那纸盒里把军刀拿了出来，连带盒子一起拿上了楼，没有回房间，而是去了四楼那个一直上锁的房间。温小辉一直以为这又是他的一个杂货仓库，其实呀，也确实是仓库，只不过储存的是一些不便让人看到的东西。他打开密码锁，走进了房间。房间很大，但一个窗户都没有，里面堆了一些健身器材、书籍、工艺品。房间的一面墙正中央挂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大幅照片，这人眉目锐利，嘴唇薄削，鼻梁笔直的像是一把刀锋，一看就是个狠角色。照片上有很多孔眼，看着有些瘆人。洛毅随手拿起了工架上的机械工，拉弓上弦，眼中闪过一丝阴狠的冷意，一箭射出，正中男人的眉心。他放下弓，面无表情地把箭拔了出来， 然后掀开了贴着照片的泡沫靶子，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按钮，按了下去。一面书架向两边打开，露出了一个暗格，那暗格占据了大半面墙，竟然悬挂着十来样冷兵器，军刀、军刺、弓、弩、砍刀、长剑、软剑，每一把都如顶级工艺品一般优雅昂贵，但也都透着威风的锋芒，一眼看过去就像一个小型的收藏品展览柜。洛毅把枪放了进去，端上了暗格。回到房间的时候，温小辉睡得四仰八叉，毫无防备，还打起了呼噜。洛毅在他旁边侧躺下来，手撑着脑袋，手指描绘着温小辉的脸部轮廓。他瞳眸深邃，像两湾不见底的泉水，手指从额头滑到鼻尖，再从鼻尖滑到嘴唇。他轻轻按了按那嘴唇，一如想象中的柔软。他内心生出了一股冲动，驱使着他低下了头。在眼看着要碰触到的时候，温小辉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嘴里还嘀咕着听不懂的梦话。洛毅如梦初醒，眼神瞬间冷静了下来。